旧记忆一串，没有太刻意追忆往日的你，你却飘至在心中打转。我再跟你披起往事千串，飘得远远，没有办法算出多远。但你我不见，匆匆已十多季，我怎么会仍隐隐依恋？也许当天的痴未完，想讲的讲未完，曾被逼吹熄的火，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。也许所恋的恋未完，唯荡尽淡淡记忆中，不舍去再打转再转。也许当天的痴未完，想讲的讲未完，曾被逼吹熄的火，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。也许所恋的恋未完，唯荡尽淡淡记忆中，不舍去再打转再转。 风扇喺度转下转下，开得最多嘅时候咧，都系炎炎夏日嘅时候。不过喺五月份嘅时候咧，都应该啲风扇不断咁样用，都用好多次数。有冷气咧，都有风扇，风扇都不能够淘汰。有啲位咧系冷气咧，先至可以做得到，即系呢个风扇先做得到系嘛？风扇咧又喺度出好多好多个唔同嘅款式，其实就知道佢嗰、那个即系不能被淘汰嘅情况啦吓。时间五点。13分，刚刚的是何家劲的叫做也许。今日天气方面，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，但是有一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，亦都有几阵骤雨。周末和下周初骤雨会增多，和有雷暴。现时气温

Chicago 的 If You Leave Me Now。 早晨早晨，大概有不够三分钟的时间，一会会有五点半的新闻，你会听到现在的温度是28度，是降低了一度啊。不过酷热天气警告都仍然在这里，仍然生效的，大半前有他。 我似一叶浮萍，奔波千里觅前程。 陈松伶。 随流水海角天边去，歌声唱未停。 岁月流星啊。 只想永留声，我有水样柔情，痴心偏与无情，随琴韵哭笑。 宋玲当年拍的电视剧叫做《天涯歌女》，里面的主题曲《岁月流星》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警方过去六日采取行动打击网骗罪案，侦破包括网上情缘、网上购物骗案等19宗网骗案件，涉及约560万元，拘捕24人，年龄介乎13至69岁，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、串谋诈骗和洗黑钱，现正被扣留调查。澳门首次发现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印度变种病毒株，患者是澳门居民，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，日前由海外返回澳门之后确诊新型肺炎。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表示，相关确诊病例接种疫苗后仍然感染病毒，估计因为完成接种程序未够14日，以致不能够产生足够免疫力，但患者属于无症状感染，显示疫苗仍有一定的保护力。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表示，要坚决防止广东疫情扩散蔓延。李希昨晚主持省委常委会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时说，广州、深圳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全面做好应对处置工作，其他各市要提高警惕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加强应急演练。李希话要全力救治患者，尽快查明传染源同埋传播途径，有效阻断蔓延，亦都要因时因势优化完善粤港澳联防联控，并及时通报疫情同防控措施，严厉打击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一个轻轨设施发生枪击，射杀8人之后，枪手死亡。当地警方话，相信枪手是圣克拉拉谷 交通局雇员，当地清晨在圣何塞一个轻轨设施开枪，造成严重死伤，受害人包括其他交通局雇员。由交通局营运的轻轨早上服务受影响，发生枪击的轻轨设施是一个控制中心，用于维修和摆放轻轨列车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,323点，上升10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,195点，上升7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63，日元109.15，瑞士法郎0.898，加元1.212，人民币6.393，英镑对美元1.412，欧元对美元1.219。澳元兑美元0.774，新西兰元兑美元0.728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896.44美元，卖出1,896.95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但有一两阵骤雨。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，新界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，亦有几阵骤雨。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。现在的气温是28度，相对湿度是88%。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 至 94.4 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,FM 92.3 天水围。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环 ，FM 99.4将军澳 ，FM 106.8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， 请讲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电视版的主持名称。 常驻主持有侯伟新、袁子佩，而嘉宾主持就有祝文君和麦雅治。除了他们之外，节目每一日都会请来不同的嘉宾助阵，令到节目既好看又好玩，陪着你开心度过每一日。香港暖流电视版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，香港电台第五台、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。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、一个承诺，要维护法纪、维持治安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，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、最稳定的城市之一。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，守护香港。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-7177。 舞台一直话 Judy Dench 讲过，Acting is not the things you say, it's the things you don't say。 咁佢简单嚟讲就係话呢，演戏呢重点唔係你讲几多嘢，而係你有几多嘢冇讲。 佢係邓树荣戏剧工作室艺术总监邓树荣。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。 定台星期五晚九点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。钱佩卿清晨爽利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。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噜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又见到你啦，你又听到我把声啦，朝头早咧，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，喺香港电台咧，第一台、第五台咧都有呢个清晨爽利节目。咁星期一至五咧就系一五台联播，星期六咧就喺五台嗰度你会听得到。当然啦，如果你喺海外嘅咧，互联网透过呢个上网咧都可以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啦。今日咧就系5月27号，农历咧就4月16日，系星期四啊。 灰色 灰色是指天气定心情呢？天气我哋改变唔到，心情咧就灰色可以慢慢变翻彩虹灿烂嘅色彩，系你自己去主动啊！林忆莲的灰色啊，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天晴的，但有一两阵咧骤雨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在星期五，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，亦都有几阵骤雨。周末和下周初骤雨会增多，同埋有雷暴啊。现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8%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。今日星期四啦，一阵间会有林思维。呢排讲紧嘅大题目就系抗衰老啊，咁啊就崔博士系更加系专家啦。咁啊，崔博士喺佢嗰个嘅中医学嘅角度咧，好多抗衰老嘅一啲 tips 咧，其实喺节目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。咁而一阵间林思维咧都喺翻佢嗰个营养学个角度咧，佢亦都系讲翻抗衰老，即系有嘅。其实大家嘅内容啊，识嘅嘢咧亦都差不多。咁大家可以一路听多啲，其实系打入。你的脑海里面印象会深一点，怎样 keep 住自己去抗衰老，不是说一定要青春美丽，起码你很多东西都是比你实际的年龄是年轻一点的时候，个人的心境又有这个活力啊。 你自己又会心境愉快啲，系好多好多嘅影响咧，令到你会活得更精彩、更开心嘅。咁留意啦，一阵会讲呢个有助抗衰老嘅营养素啊。而喺呢个 Facebook 嗰处，大家睇翻钱佩兴嘅专业精神爽利咧，呢排都出紧咧就系呢一条片啦，就系、是、林思维咧就讲紧呢个抗衰老嘅营养素一啲少少嘅预告嘅 tips。咁大家可以去睇翻，亦都可以一阵间继续收听。朝头早起身，见到人要打个招呼啊！嗨，早晨，精神爽利。 一声 hi， 一声 bye， 我叫你一声声，心中都是。 汤正川、黄以嘉的心事，汤正川都是我的一位旧同事。咁啊，嗰时入行初期嘅时候，大家差不多那段时间入行，而佢亦都系读紧喺大学嘅时候咧，就嚟 part time 咧系做电台嘅节目嘅。咁嗰时我入行之初嘅时候咧，亦都系当然会被呢一行吸引啦。呢行有两个特点嘅，一个咧就系播音，去玩啊，即系话剧播音剧，做一个唔系自己。嘅一个演绎，其实咧都几得意嘅，系演绎紧一啲吓唔同人嘅一啲嘅特色出嚟。另外一个吸引之处咧就系做电台咧，就叫唱片骑师啊 ，DJ 啊，就骑住张唱片咧，将佢玩到出神入化。咁嗰阵时咧就系玩得最叻、最出色嘅就系大家都熟悉噶啦，啊，都系我嘅前辈余曾啊。啲碟喺佢手上咧，真系出神入化。每一隻歌的引子呢，他都要在引子里出声。去为什么要出声呢？就夹返隻歌出来的时候呢，在说话之间，说话与说话之间的音乐去即是带起起返的时候呢，咁而到 最后佢一句说话，佢都系一啲重点咧，跟住只歌咧就开口唱啦。咁呢个都成为当年嘅一啲嘅特色，系会将只歌系玩得更加好听。而另外一个原因点解要喺呢个引子度讲咧？就系、是、都惊好多一啲嘅翻版啊。咁嗰时嘅歌曲，如果你喺唱片公司交俾我哋系首播嘅时候，如果我哋完完全全唔出声嘅话咧，咁就会好容易俾人录咗出去咧。就系、是、呢个喺即系版权上咧，亦都唔系好容许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要喺个歌曲嘅引子里边咧，就系、是、要讲一啲嘢，咁人哋咪攞唔到出去咯。因为嗰个引子都有咗第啲人声喺处，咁啊，即系喺另一个角度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破坏咗嗰位朋友好想可能攞只歌出去卖啊嘅嗰个做法啦。咁所以一路形成一啲嘅特色，去到今时今日咧，都系形容呢个特色咧去做节目，去将嗰啲歌曲咧系玩得更加出色，就系咁解啦吓。系啦，原来都咁多年嘅事。啊，谂起寻日朝头早咧就播呢个五月天嘅时候咧，咁系讲嗰个歌名咧，五月天嘅一首歌叫《突然好想你》。咁我当时系噏错咗嘅歌名嘅，呢啲有位听众咧就系 Facebook 嗰时提醒，多谢你吓，有时即人有错口都有。我当时讲咗突然想起你，其实就叫做突然好想你啊。星期四嘅清晨5:48。 我间醉饮醉酒，很喜欢自由，常犯错爱说谎，但总会内疚。遇过很多的损友，学到贪新厌旧，亦欠过很多女人。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，曾话过要戒烟，但讲了就算。梦遇想丢低很远，但对翻工厌倦，至少不会打算。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，出错你都肯去忍。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，偏偏你愿意等。为何还喜欢我？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，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。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，谁像你当我苦，什么也做到。旧爱数足一匹布，在这刻写句号，只想跟你终老。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，出错你都肯去忍。然而谁亦早知不会立衬，偏偏你愿意等。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。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。还喜欢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

去翻你自己平時嗰種生活習慣嘅時候咧。你又會慢慢忘記嘅咯喎，除非你真係切實執行去做下。 係，同埋得意嘅飲食咧，你有陣時改變咗飲食習慣之後咧，唔係個個人有好大嘅感覺。 嗯、 即係你話減肥嗰啲梗係啦，即係點解咁多人揾營養師減肥？因為你跟咗之後真係有效果啊嘛。但可能譬如食多個維他命 C 高嘅水果，同你食多啲菜啊，我又覺得冇乜感覺喎。咁啲人就好多時候忘記咗呢樣嘢咯。咁、 嗯、 但係都係嘅，即係雖然有陣時你改變飲食習慣之後冇乜好具體嘅感覺啦，但係其實長期嚟講咧都系个身体里边有啲化学嘅作用咧，令到个身体系会长寿啲。我哋讲开长寿呢样嘢咧，咁所以都系要。虽然冇乜感觉，但系都要继续去实行健康饮食咯。 其实咧喺整个人生嘅过程里边，我哋都系要好好咁保护自己。 系啊，会啊。 讲紧啲嘢就系抗衰老，咁、 嗯、 有啲乜嘢可以延缓衰老啦？等我哋可以襟啲啦吓。 系、啊、我哋襟啲，呢个讲得好好啊。只我觉得系点样襟使啲 个样又襟啲啊，咁样 吓。 咁就话保护我哋身体里边有一啲嘅端粒啊。我哋喺最初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呢样嘢吓。 嗯，系啦、啊。咁上次我哋都有讲咗话有啲即系点样。去抗氧化，会保护个端粒嗰个长度啊！咁我哋讲咗话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啦，适、 嗯、 量地饮咖啡啦，甚至乎摄取多啲有类胡萝卜素嘅一啲食物啦。上次就讲咗呢啲咁样嘅饮食习惯啦。咁今次咧就想讲下啦，摄取嘅热量啦，摄取嘅蛋白质啦，甚至乎我哋话碳水化合物嘅一啲摄取量应该点样控制咧？因为呢一类嘅食物咧，或者呢一类嘅指标咧，即系营养学里边讲嘅一啲叫宏量嘅营养素。 宏量啊， 系啦，咁英文叫 macronutrient。即是我哋身体里面即比较占比较大部分嘅一啲大啲嘅营养素啦。咁你成日听到蛋白质啊、脂肪啊、碳水化合物咧，就系我哋嘅宏量营养素啦。我哋叫 macro 啦。咁上次讲嗰啲就系啲微量营养素，即啲抗氧化物，维他命 A 啊、C 啊、锌啊，或者可能啲抗氧化物啊，都系啲微量嘅营养素啦。咁原来啲宏量嘅营养素咧，都好影响抗衰老嘅。咁第一样嘢咧，就系原来发觉咧，我哋嘅卡路里或者热量嘅摄取咧，都系同衰老是有明显的影响的。 我们的卡路里平时说譬如女仔是不是千零卡路里啊， 是啊，概括啦，我想女仔中等身材应该这么说的，女士呢大概每一日1500至1800卡路里。 那男士就超过2000 啦。是啦、啊、男士又是中等身材啦 ,1800至2000零啦，或者2300不等啦。那当然好 depends on 那个人那个运动量啦、 嗯、 或者你工作的时候需要的一些热量的支出多不多啦。那当然如果那个人是热量的支出是比较多，那当然他吃得比较多啲啦。那可能一个普通的 OL坐喺 office 度唔係好喐嘅，咁當然個熱量攝取都係會低啲啊，咁樣啦。咁但係講開呢一樣嘢咧，就係原來發覺咧，原來你可以適當地調低你嘅熱量嘅攝取咧、 嗯， 其實都可以減慢身體嗰個衰老嘅一啲情況嘅。 所謂適量啊，點樣適量法咧？ 係啦，咁我哋就講過，其實好多次都講，之前都講過叫 calorie restriction。咁咩為之 calorie restriction 咧？就係我哋平時嘅熱量嘅攝取咧，如果可以減少10%至40%嘅話咧、嗯，就可以減低我哋身體發炎嘅情況啦，咁從而就可以減慢衰老啊咁樣嘅。 10至40啊，去到40咪好高咯。 係啊，40其實都好高嘅。咁當然呢個係比較極端啲嘅。咁、 嗯、 甚至乎係俾啲比較肥嘅人。 係。 咁我哋就會建議佢哋，即係點解要成日話減肥減肥咧？即係成日減肥咧，其實唔係淨係著衫咁簡單、 嗯。 因為你一減咗肥之後咧，身體嘅炎症咧係相對會少咗。咁當身體炎症相對少咗嘅時候咧，你衰老嘅過程咧亦都會慢咗。咁、 嗯、 所以點解啲人成日都话减肥有助，譬如减低糖尿病嘅病患率啊，减低心脏病啊或者癌症嘅病患率咧，就系咁解咯，系、 哦、 啦。咁所以譬如你食开2000卡路里嘅一日嘅档啦，咁、嗯、你可以即系，哇 ，Sylvia 话要减10%，咁你咪每一日食少200咯。 系， 咁甚至乎你话，诶唔系，我激进啲嘅，我想即系减肥嘅，咁可能你就可以减到去原本嗰个热量嘅摄取咧40%，咁大概1200卡路里度啦。咁、 嗯、 当然1200卡路里唔系好容易跟嘅，因为事实上真系都比较低。咁所以你食开2000卡路里，突然之间去到1200咧，其实都系有啲辛苦嘅。咁你可以循序渐进，将自己嘅热量嘅摄取咧，可以减低少少咯。 嗯，话当你减低到一个适量嘅卡路里嘅时候，又配合埋做运动咧，就好好多。 系啊，会啊。咁同埋你会发觉，即系其实点解啲人会额外摄取热量咧？ 啊， 其实好多时候都食多咗一啲身体唔需要嘅嘢，即系又系唔好怕我沉气。即系譬如你热量高咧，可能你食好多甜嘢啦， 嗯， 你或者饮好多甜嘅饮品啦，甚至乎你仲系食紧鸡皮啊，食紧肠仔午餐肉啊，甚至乎可能食紧薯片啊，食紧雪糕啊，咁呢啲都系比较高热量嘅食物。咁所以因为 為熱量密度比較高的關係，所以你無形之中你自己攝取多了是不知道的。 嗯， 所以如果for一些即係成日飲甜嘢嘅人呢，如果你話飲少啲甜嘢，其實可能分分鐘你飲少一杯凍檸檬茶，咁其實每一日都慳翻百幾卡路里。咁同埋任何嘅高糖分嘅食物咧，都係會令到個身體嘅炎症咧係會多啲嘅。咁如果你可以喺一啲唔需要嘅額外嘅熱量去減咗佢咧，其實呢個就好簡單地去熱量控制咯。 好啦，咁大家咧就係要記住一下啦，原來嗰個熱量咧，你減啲咧都係有助我哋身體咧減少一啲炎症。原來跟住咧就有好多個好處。好啦，咁除咗呢個之外，仲有啲咩嘢需要留意啦？ 嗯，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蛋白質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成日都針對咧，即係譬如尤其是年紀比較大嘅一啲成年人啦，即係老人家咁樣啦。好多時候因為佢哋年長咗之後咧，佢哋其實攝取蛋白質份量咧係會少咗嘅。 係。 咁即係無論咩原因都好啦，即係譬如牙仔咬唔到啦，或者可能醫生話：，誒唔好啦，老人家唔好食咁多肉啊，冇益啊咁樣啦。甚至乎可能消化得唔係好好咧，佢哋長期即係如果年紀大咗之後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如果蛋白質攝取量是不夠咧，其實係會增加死亡率 嘅。哇！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就年紀大嘅咧都更加咧每一日咧都要一隻雞蛋。係 啦，咁我哋最簡單就係雞蛋。係 咯， 當然你話 係 啦，咁當然你話誒、你冇乜膽固醇問題啊，或者唔會話有蛋敏感嗰啲咧，其實亦都唔需要擔心即係蛋裏邊嘅膽固醇啦。咁、所以蛋白質對任何年長嘅人啊，甚至乎想保護肌肉嘅一個人士咧，其實都係好緊要的。 或者重申一次，到底一個譬如年長嘅佢係咪適宜每一日？一隻雞蛋都得。 係啊，其實而家講緊話，即係好擔心話膽固醇影響即係心臟啊咁樣咧。其實嗰個蛋同個心臟病嘅病患率嗰個關係已經俾人推翻咗噶啦。咁、當然我哋就唔係叫你日日食三四五六七隻蛋，即係意思如果你每一日食到一隻蛋連埋蛋黃咧、其實對個心臟病嘅風險咧係冇關係嘅。 係。 咁所以蛋裏邊嘅無論係個蛋白嘅蛋白質啦、甚至乎蛋黃裏邊嘅一啲唔同嘅營養素咧，其實對年長嘅人士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一樣嘢嚟。 我都見到有啲人咧仍然都係咧就將個黃咧係撩咗出嚟， 即 係仲係個感覺係覺得唔健康。係 啊，因為呢個洗腦咗好多年啊嘛， 所以 我都覺得蛋黃係唔好。係 啦，要新嘅觀念話係接受蛋白連黃食。 係啦，蛋白連黃食係非常之緊要。咁當然你話我唔得，我想食多一隻，咁你又驚蛋黃驚啦，即係高得滯。咁你咪食一隻全蛋黃，第二隻係食蛋白咯。咁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哋近年嚟經常都提翻啲人去做嘅一樣嘢，就唔好再相信廿年前、三十年前嘅一啲已經俾人推翻咗嗰啲研究啦。咁另外當然就係唔係淨係雞蛋有蛋白質嘅，即係講緊我哋話無論魚啦、豆腐啦、海鮮啦、豬肉啦、瘦嘅牛肉啦，甚至乎雞鴨鵝啦，咁呢啲全部都係啲比較優質嘅蛋白質嚟嘅。咁、當然你話聽過話，咦咁你又話叫啲人唔好食咁多紅肉，咁點算啊？咁係嘅，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喺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度攞多啲蛋白質，即係包括可能係我哋嘅黃豆嘅產品啦，即係豆腐啊、豆漿啊、一啲乾豆類嘅食物啊，或者堅果同種子咧，都係可以代替肉類嘅。咁、呢一類嘅食物咧，其實都可以喺日常之中咧，幫我哋增加我哋嘅攝取嘅蛋白質嘅攝取量，尤其是老人家。咁所以千祈唔好唔食蛋白質，因為好多時候我諗我哋啲教育上都係 kind of 洗咗腦啊，俾人聽哦，唔好食咁多肉啊，唔好食咁多肉。咁其實如果你年紀大咗之後咧，其實蛋白質仲更加緊要過你食其他嘢。咁所以其實蛋白質係非常之緊要嘅，咁所以令到你隻腳會有力啲啦，行路行得快啲啦，咁你嘅抵抗力係會好啲。咁呢樣嘢都係衰老嘅過程應該要去保持嘅一個元素咯。 其實蛋白質嘅嘢咧，有啲食物咧係我就好中意食嘅，好美味嘅，例如話豆腐花呢啲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豆花啊，或者可能真系下午茶饮杯豆浆啊、或者可能甚至乎有吞咽或者咬嘢有问题嘅人咧，可能豆类产品咧都系一个比较容易去补充蛋白质嘅一个食物来源啊，咁样咯。 嗯，咁啊，大家可以多啲食咧嘅豆腐花或者可能蒸豆腐啊，又得咁样样。 嗯，系啦、 啊，吓 ，OK， 咁啊，除咗呢个蛋白质要摄取之外，仲有啲乜嘢又需要留意，都系可以有助抗衰老咧？ 系啦、啊，咁另外一个宏量嘅营养素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成日经常讲嘅碳水化合物啦，咁点解我要强调呢一样嘢咧？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有见到好多人咧，哎呀唔好食咁多饭啊，会肥啊，哎呀唔好食咁多饭啊，血糖高啊，哎呀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啊，唔好食咁多面包啊，即系 即系事实系，即系糖尿病患者咧，佢哋饭系唔敢食太多，半碗到啦， 系啊，但净系唔系糖尿病患者，我觉得全世界都系咁讲， 系咁啊系， 系啊，咁但系咧好可惜咧，之前讲开生酮饮食法嘅时候咧，即系啲人话唔好食淀粉质啊，要减肥，但其实原来咧碳水化合物咧，其实嗰个摄取量咧对死 亡率是很大关系的。咁2018年咧，刺针即系意思一个国际医学期刊咧，都发表咗咧，如果一个人咧摄取唔够碳水化合物嘅话咧，其实佢嘅全因死亡率咧系会高啲嘅。 哦， 系啊，咁所以如果啲戒饭啊，乜都淀粉质都戒晒嗰啲人咧，如果长期咁样唔食咧，其实个死亡率系会高啲嘅。 嗯， 当然点解咧？就因为其实我哋全谷类里边咧，因为我哋最主要碳水化合物都系喺即系全谷类嗰度嚟啦。咁全谷类即系我哋以前讲嗰个，譬如糙米啊、全麦面包啊、全麦意粉啊、燕麦片啊、藜麦啦、啊，其实呢啲食物咧全部都好有营养嘅。咁所以其实我哋就建议翻唔好全部戒晒啲碳水化合物嘅。咁、我哋每一日咧最少嘅碳水化合物嘅摄取咧，应该系占我哋嘅总热量咧大概40% 到啦，即系最少40% 啦。咁亦都唔可以食太多，当然就唔好超过我哋嘅总热量70%。因为佢哋啲研究讲咗话，你少过40%同你高过70%咧，都系个死亡率系会高啲嘅。咁、你 keep 翻喺 between 40-70之间咧，咁其实嗰个营养摄取咧系会多啲啦，咁亦都可以保护我哋嘅身体嘅肌肉啦。咁另外亦都可以提供我哋嘅脑部嘅一啲能量啦。咁另外就系啲抗氧化物啦。咁其实呢啲全部嘅有碳水化合物嘅嘢咧，其实都有机会系健康嘅。咁即系唔需要去，哎呀唔食饭啊！啲人话唔好啊，一阵又话糖尿病啊，一阵又话食都会肥啊。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即系饮食嘅谬误啊。咁 不过咧，咁啊听落去咧，就啲人会记住就吓，摄取少于40-70% 嘅热量嘅人。咁我喺食嗰時候，我到底點去啊？知道呢塊麵包有幾多？嗰個食嘅又等於幾多咧？ 呢個就難啲嘅， 數係難計啲啊！可能 你就要揾營養師幫你數翻去計翻。咁同埋當然要睇翻嗰個人本身嗰個有冇長期病患啦。咁即係譬如真係有個糖尿病人，即係坐喺我面前要教佢咧，其實全部都要計翻數俾佢睇。即係可能我哋會建議佢嗱，每一餐咧你食1-2塊嘅麥包啦，咁正餐可能食半碗嘅全谷麥嘅飯啊，或者如果你唔食飯，可能食荞麦面啊，或者可能食下藜麦啊。食下燕麦粥啊，咁样咯。咁所以我哋最少最少啊，即系呢个好笼统去讲咧，最少每一餐都要有半碗饭嘅。咁就唔可以完全冇晒啲全谷类。咁同埋碳水化合物都唔系净系全谷类嘅，有啲人连生果都唔食嘅。即系哎呀唔好啊！啲人话果糖高啊，哎呀糖分好高啊，咁即系变咗样嘢都糖分高或者样嘢都碳水化合物高嘅时候，乜都唔食，咁变咗一定个身体一定会唔好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发觉咧，你有冇听过啲古仔咧？话啲人睡咧？尤其是中國大陸嗰啲咧，去到百幾歲嗰啲，佢會即係你訪問佢，喂，你有啲咩養生嘅方法啊？咁有啲即係老人家啦，哦，日日都食飯啦、啊、咁樣。咁其實嗰啲飯可能喺農村嗰啲飯咧， 尤其是係以前嗰啲年代嘅人，冇咩其他花巧嘢食噶嘛，飯係最基本， 好簡單咯。同埋可能農村唔會食白飯，即係可能農村係啲糙米，即係冇經打磨過嘅一啲，咁可能好簡簡單單食菜啊，食豬肉啊。就係、是、咁簡單，就係、是、長壽。即係可能你個屋企附近個 farm， 即係或者個農場有咩菜就食。咁、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嘅養生嘅方法，食啲全谷類嘅食物，同埋我哋叫完整食物啊。咁即係冇打磨過嘅，真係 raw 嘅。我哋叫 whole food 嘅，咁其實個營養素先喺裏面啦，咁樣。 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心下啦，都要研究研究。基本上如果當然係有病嘅人咧，就會請教營養師啦。但一般咧健健康康嘅，你適量啦，唔好咁過分啦。 係啊， 樣 嘢中庸之道。係 啦，係啦。 咁同埋真係唔好食太多加工食物。即係我成日覺得依家啲人好中意食加工食物，即係。包裝食物當然係你有營養標籤啦，即係我哋都叫啲人食營睇營養標籤去買嘢啦。但係有營養標籤之餘咧，其實你唔好忘記你睇緊個包嘢咧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加工嘅食物。咁係加工食物嘅營養素咧都相對比較低。咁帶出就係話你要食啲完整嘅食物啦，食少啲 process 過嘅食物咧、其實呢個都可以令到你有抗衰老嘅一個作用啊。咁樣 係啦，嗱，我哋時間差唔多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先。其實仲有好多一啲嘅內容咧，下個禮拜咧都會同大家分享。 係啦，下個禮拜就最尾一集。再讲下一啲其他抗衰老嘅啲营养物质啦。咁除咗即系蔬菜同水果同蛋白质之外咧，其实都饮食上面都有啲饮食习惯啊，有啲物质咧，我哋可以再提一下。咁亦都可以帮助一啲抗衰老嘅一啲作用嘅。 系咁大家咧可以咧就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重温呢一集噶、哦。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重温呢个节目嘅。 好，咁下星期四再见林思维啦。 OK， 拜拜。Bye bye 梦，留下余香。我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。我也有过半天迷惘，对我过去半分钟的凄怆，爱过痛过，再次换来开朗。我的心里，你心里有天窗，请将信心扮相，放在路旁，随着我。 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，小欣子黎瑞恩，阳光路上，今日大致天晴，但是有一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温度33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出了，现时28度的温度。好了，清晨省里星期一至四到就这里完了，在嚟紧嘅礼拜日嘅晏昼一台啊，下昼4点到5点有我另外一个节目，你都可以支持，我得你都得，拜拜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早上6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一个轻轨设施发生枪击，射杀8人之后，枪手死亡。当地警方话，相信枪手是圣克拉拉谷交通局雇员。当地清晨在圣何塞一个轻轨设施开枪，造成严重死伤。受害人包括其他交通局雇员，由交通局营运的轻轨早上服务受到影响。发生枪击的轻轨设施是一个控制中心，用于维修和摆放轻轨列车。